箴言第27章。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你不知今天能发生什么。只应让人赞美你，你不应开口自夸。赞你的该是他人，不该是你的唇舌。石头重，沙粒沉，愚人的愤怒比二者都重。愤怒固然残酷，暴怒更是猛烈，可是面对毒恨，有谁能够抵受？公开的责斥胜于暗中的溺爱，友人的抨击是忠诚，仇人的拥吻是欺骗。人若吃饱了，蜂蜜也厌恶；若肚子饥饿，苦物也甘甜。离家漂泊的游子有如无巢可归的雀鸟，香油和香料能畅快人心，朋友的劝勉能抚慰人灵。你的知心朋友，你父亲的至交，你切不可离弃。在你忧患的时日，不要进兄弟的家，靠近的邻舍胜于远地的兄弟。我儿，做个智慧人，使我心高兴，好叫我回答笑骂我的人。精明人遇见灾祸，即行隐蔽；无知者反向前走，自招损害。谁为外方人作保，拿出他的衣服？谁为异族人作保，以他本人作职？清晨向人高声祝福，就等于向他人诅咒。好雨的时日，滴漏不已，好吵的女人也是如此。谁愿意拦阻他，无意拦阻狂风，又好似右手抓油。朋友互相砥砺，有如以铁挫铁。看守无花果树的，必食其果；护守自己主人的，必受器重。人心不同，犹如其面，阴府和名誉总填不满，世人的眼睛从不满足。锅炼银，炉炼金，谄媚炼人心。你仅可在臼中将愚人冲碎，但他的昏愚却永不能铲除。对你羊群的情况应加注意，对你的家畜应常留心照料，因为钱财并不能永存，宝藏也不能永留万代。割去了干草，青草又重生，山间的野草也收集起来。那时羔羊供你衣料，山羊供你地价，羊奶足以养你，维持你的家庭，养活你的婢女。